记录，成绩12分55秒02。 叶秋，被我踩在脚下的滋味怎么样？以后你会慢慢习惯的。 刘队辛苦了。 没什么，小事一桩。 啊，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安排人去网吧看了他，俊墨笑就是叶秋。不过眼下这个记录，我估计叶秋也无可奈何了。 哼，我倒是希望他能再来试试。 他倒是还在线，不过这会儿可能已经没有副本次数了。 好，是吗？ 哼，我去会会他。 回到荣耀， 离恨剑，嘿，这 ID 还行。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送了好友申请。 在线还不讲，装逼。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送了好友申请。 装逼。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送了好友申请。 装逼。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送了好友申请。 不通过我就用消息炸死你。 玩家君莫笑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。 还想无视我，结果还不是加上了。叶秋你败了。 哎，大神你好。 你好，你是？ 我是你爹。 哎，大神，你的队伍差人吗？ 队伍？我没有什么队伍。 靠，装模作样啊你。 我看到你总在刷副本记录啊，没有固定队吗？ 哦，那个呀，没有了，都是临时凑的人。 是吗？那能不能带我一个呀？我技术挺好的。 行啊，有机会觅你。 忽悠人，这话肯定是敷衍。 那你现在有空吗？咱们切磋一下试试啊。 切磋呀？那我介绍一个人给你，他也挺厉害的，叫包子入侵，你找他玩去吧。 王八蛋，你把我打发给你小弟，你装什么装你？ 好啊，那我找他去玩玩。 哼，回头再收拾。 您已向玩家包子入侵发送了好友申请。玩家包子入侵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。 你哪位啊？ 啊，君莫笑大神说你很厉害，我想跟你切磋一下。 敢向我挑战，你胆子挺大的嘛。 靠，你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，老大装逼，小弟也骚包。 那来试试吧。 好啊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挑战。 等级还是自由？ 哦， 我问你等级还是自由？ 啥意思？ 我问你等级场还是自由场？ 哦哦，这个呀，话说清楚嘛你，自由场。 那房间几号？ 你见哥，我一会儿来找你，正忙着呢。 靠！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胡迪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《全职高手》广播剧第一季第十集。 我又赢了。 靠，这个烂包子嘚瑟什么呀？要不是怕被怀疑，我至于放水放得那么憋屈吗？哎，不打了不打了。 大神呐，那个包子还挺厉害的，我有点打不过他。 我听他说了，他说你完全不是对手。 靠，那烂包子太不要脸了， 居然直接把他是险胜的重要细节给忽略不计了，我还那么辛苦装了半天呢。 那个，我觉得我和他水平差不多，他今天就是运气好点儿。 他还在竞技场等你呢，你们接着玩吧。 大神呢？PK 我不是很在行，但我刷副本的技术真的很好的。大神什么时候带我刷记录啊？ 哦，现在也没什么记录可刷呀。 啊？是吗？可我看到你凌晨时候刷出来的冰霜森林副本记录又被人刷掉了呀，你不打算再刷回去吗？ 那个，再看吧。 切，嘚瑟什么呀？什么再看看？是刷不回去了吧？装。 那大神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带我一起吧。 我在埋骨之地练级呢，你要练你过来吧。 好。 您已加入玩家君莫笑的队伍。 美女好啊。 你好。 咋了？ 这两个人怎么都不说话？不对，叶秋的武器貌似是银武，新区才开多少天呢？这家伙难道还打算重新搞个职业圈吗？ 这两个家伙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？到凌晨三点啊。 不，我不能输给他们。我不能输给他们。我不能输给他们。 这人怎么不动啊？ 不知道，有啥事儿吗？ 我怎么在这睡着了？靠，这俩货都还在线。大神，你们先玩着，我先休息去了啊。 哦，好的。 哎，你一般都什么时候在线呀？ 通宵。 靠靠靠！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神好厉害呀、可是我通宵的机会不太多，但刷副本一定要叫我啊。 好。 困死我了。 叶秋你等着，等我睡醒了再来虐你。 浩哥在吗？老板叫你去一趟。 靠，知道了，我就去。 霸气雄图玩家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，成绩25分14秒32。 25分14秒32，会长，埋骨之地的记录是我们霸气雄图的了。 叶文阳，你觉得这个成绩能保持多久？ 君莫笑一个通宵都在练级，这会儿下线应该是去睡觉了。这记录如果君莫笑不刷，家王朝不找人代打，应该能保持挺久了吧？ 你这比直接说保持不了还让我心塞。 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还是等君莫笑27级再请他刷一次？ 不是，现在这记录本来就是我们的，咱们再请君莫笑过来把我们记录刷了。 那咱们再等等，放手让其他工会请君莫笑刷一下。 君莫笑刷出记录以后，我们再请他把记录破一次，这么败人品的事他能干？ 到时候问一问。 他现在多少级了？ 25级。 再看看吧。你多关注他，27级了叫我。 好。 他要是刷了记录，也立刻叫我。 哎，知道了。 小唐， 起来了。 是啊，准备副本吧。 好。 迎回到荣耀。 高少卿，副本，都谁来？只有我和岳中敏两个，浅生林和命云生不在。包子说他俩进机场，先不来了。哦，吴正，下本了。 嗯，来了。 玩家风书烟幕已加入玩家，韩烟柔已加入队伍。 行，咱们走吧。 您已进入埋骨之地。 高守兄，咱们能刷出记录吗？现在埋骨之地的记录是霸气穷途25分14秒32， 可以试试。 吸血鬼骑士格罗有复活的迹象，请冒险者小心。 我靠，隐藏 BOSS！ 今天运气不错啊，刷记录是不行了，这次就当是磨合吧。 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 我去开怪，风叔烟幕配合。 好嘞。我也来。 这个风叔烟幕的手速也比我快了。 这韩烟柔这妹子有点猛啊，我们好像完全插不上手。 这个本儿还需要我们俩吗？ 哦，这妹子真猛。 换一下，你去跟她配合吧。她太要强，喜欢追求极限。田七和岳中眠跟她差距太大，配合不了。 嗯，好。 小心。 谢谢。你看看君莫笑那边是怎么打的。 啊， 换了是你，你能和田七岳中眠配合的那么好吗？ 配合。 嗯，配合也有两种，一种是迎合对方进行配合，田七和岳中眠做的就是这种，这种呢比较简单。至于另一种，就是带动别人来和自己配合，君莫笑他做的就是这一种。 那你刚才也是在带着我做配合？ 我我一直都在配合你啊，但不知怎么就慢慢就变成你配合我了。 这个东西好像很玄妙，不过老实说，我感觉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。 你才 boss 出了。 小月月，你学的是光剑精通吗？ 不是，我是太刀精通。靠，谁是小月月？ 那出了吸血光剑就是我的了。 啊，那个25级乘我。 嗯，开杀。小唐，等会儿。 小心啊，小蝙蝠太多了。 我撑得住。 我不是中断攻击了吗？应该没有仇恨了。难道就因为刚开始被那些小蝙蝠咬到了吗？ 先闪开，他打到你的话会回血。 回血？ 这是吸血鬼骑士的特殊技能，被他化身蝙蝠群咬过的目标会成为他的补血饲料，饲料再被他击中时就会帮他回血。 原来是这样， 我们来救你。 都闪！ 你们跑远点！ 吸血鬼骑士化身蝙蝠群后，会重新选定补血饲料。小月月、田七，先去旁边恢复。韩烟柔和风叔烟幕，听我指挥。 嗯 嗯， 好啊。 风叔烟幕聚合，韩烟柔三点方向。 嗯，好。 输出。 厉害啊，这配合简直了。 哎，看来是没我们什么事儿了。 我们化成击飞，接三发反坦克炮，在吸血鬼骑士先披风的瞬间就将他轰出了蝙蝠群的可攻击范围外。 这操作是怎么做到的？ 精准判断，精准操作，不，最重要的还得有最完美的默契。 继续，就像这样，暴力没杀。 死了！ 呀，双子弹！ 啊， 是盾牌和披风，吸血文章盾，防御强化20%，伤害吸引12%，还有一个所受伤害化血2%的附加属性。 不错，这个拿给那谁用吧。 是浅生离，他是骑士。 对， 还有个吸血披风，体力加15，力量加15，近战伤害吸血2%。 怎么都放弃了？ 我远程啊。 小唐，你用吧。 你们也都可以用吧，摇点吧。 好，摇点，都来摇，谁摇到算谁的。 靠，高手兄100点， 秒杀呀！ 你的了。 行，来继续继续。 高手兄，我看我们两个好像帮不上什么忙，要不要换个人来刷？ 换人？想刷记录的不是你吗？ 是啊，田青，你真没出息。 靠，这次一定行。 您已进入埋骨之地， 来开始吧。 是啊，这个包子难道不是叶秋刷记录的主力队员吗？怎么这次刷记录没他呀？ 李恨剑，你不行啊，以你现在的水平去刷记录会给大神拖后腿的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打一把。 那大神刷记录怎么不叫你啊？ 你记住了，在竞技场里想要取得胜利，第一要做到的就是专心。你呀，太不专心了。 靠啊，这是什么东西也敢来教训我啊。 荣耀。 打得很好，看来我的话已经触动了你的灵魂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 我靠， 您已退出竞技场。 哇，大神又刷出新纪录了呀，恭喜。 随便刷刷。 随便刷刷都能破纪录，太厉害了。 也是侥幸，好几次才过的。 那大神现在有空位了没有啊？ 不好意思啊。 喂。 刘队，是我，陈叶辉。叶秋把埋骨之地的记录刷掉了。 我知道，我在线了。 哦，我刚知道。不过我看成绩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， 他的实力肯定不止于此，所以我们也不用急着出手。 哎，对了，从霸气雄图还有蓝西阁那边打听到的消息，叶秋帮他们刷副本记录是要收报酬的。 收报酬？原来是在卖艺呀。叶大神现在生活很拮据啊，一套副本多少钱？不行，我买它来当苦力呀。 它不是收钱，是点名要一些稀有材料。 要稀有材料？自制武器？原来这家伙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 这怎么了？ 真可惜，现在已经完全被我看穿了。凭现在的他，又怎么跟我斗？想从头再来，做梦去吧。 刘队，没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 回去准备好账号，埋骨之地用。要魔剑士、神枪手、拳法家、剑客、魔道学者。 哎，好的。 哼，等着瞧吧，叶秋。 注意了，注意了！月轮公会刷新了这次埋骨之地的新纪录。月轮公会，荣耀老牌公会，有大神坐镇，欢迎各路高手加入。 真的假的？月轮那么个小破公会？ 月轮公会是什么公会啊？ 月轮公会， 好像有点耳熟啊。 嗯，不知道，不懂。 我们俩的工会， 高仲兄，我们俩真的不知道这事儿。 是啊，我们发誓这件事跟我们完全没关系，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。 对，他们这是赤裸裸的嫉妒，嫉妒我们能跟大山底下内事。 兄弟，埋骨之地的记录怎么回事啊？ 练级随便刷刷的。 那个月轮工会什么情况啊？ 朋友玩笑。 那你会不会接两家工会的单子，然后自己破自己的记录啊？ 这不好吧，我刷出的记录不敢保证别人就一定破不了，但我自己肯定不会再破。 那现在这个记录不算吧？ 这当然不算。 现在这个记录还能提升多少？ 这个队伍配置再好一些的话，3分钟吧。 3分钟？那要是等你27级的时候刷呢，会不会提升更多？ 27级和25级的区别其实不算太大，不过多少还是有点，大概可以杀进20分钟以内吧。 目前有多少家工会联系你？ 不太多。 哎，除了你们霸气雄图，其实就只有兰溪阁了。虾王朝的出现让其他大工会都进入了观望状态。 您是否退出游戏？ 你怎么不玩了？ 啊，我研究一下下一个副本。 下一个副本？ 埋骨之地。 那冰霜森林呢？ 那个，除非我们有装备上的提升，不然可能很难有突破了。 啊？埋骨之地，现在这样打有什么问题吗？ 问题是没有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刷出一个别人没有办法突破的记录。 嗯，这个好。 嗯，肯定会有新打法吧。 老板娘，你的账号卡借我玩一下。 你要干嘛？ 刷一小本。 刷小本？ 埋骨之地，我的号没次数。 哦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刷副本还做笔记？ 研究一下，准备挑战这个副本记录。 哦。 对游戏付出这么多，却还被职业圈遗弃，这个家伙其实还挺可怜。再想想刚刚退役的叶秋大神，原来退役这件事最伤心最痛苦的其实都是本人吧。 好了，老板，账号卡还你，下。 怎么样？ 挺好。 嗯，加油。 什么？ 加油。 我没听错吧，老板你今天怎么了？ 滚睡觉去。 哎，这才对嘛，走了。 深的火焰，我一道胭脂。